格朗之旅。你开咗未？ 开咗啦。 系要问一下先，但系我吐紧香口猪嘅时候，突然间咁咁核突嘅声，俾啲听众听到，系咪先？ 好核突咩？ 好核突。喂，而家讲翻嗰个丰盛先啦吓，一阵先再讲下个仪式啦吓。对于佢两个丰盛咧，其实咧，我有少少觉得震惊嘅。 点解咧？做咩？ 突然间起痰。 哎呀，有啲嘢唔俾讲。 哎，好惊啊！哎呀，好惊啊！ 好似啊， 哎，真系讲唔到嘢喎，等阵啊。 哇！ 即係講唔到嘢喎頭先， 即係頭先香口豬啊，好好聽啊！呢啲嘢， 哎呀真係好驚。唔係，咁點解又我覺得好離奇震驚咧？第一樣嘢就係、你知道啦，呢次豐盛點解係一個世紀性豐盛咧？就係因為從來都未試過有一次係一次過去封兩個前教宗嘅豐盛先啦。這個歷史上都未試過啦，還要未試過就是不但只一次過封兩個前教宗的封聖，還要一個在場的一個前教宗叫做榮休教宗，還有一個現任教宗，四教宗某個程度上都齊曬噶啦， 所以很準時的 是啦。咁啊，你明唔明好奇怪就係咁離奇嗱？我越想用一個比較靈異學的角度， 你話如果有啲預言係話，若然有。 而家 四個教宗同一場合咁樣咧， 咁就未有人知啦，係嘛？但係個問題就係、都令到人哋覺得有少驚噶嘛，因為點解你突然間四教宗世紀聖封雙聖前教宗為聖人之後，仲要你諗下史無前例地咧，都未試過有一個我唔可以話淨係教宗添啦，即係任何嘅聖人啦嚇，都未試過一個係九年內就封咗做聖人噶嘛？呢個係講緊唔講緊係極速啦，即係淨係。 阴 速啦，光速啦，大佬超光速喎！ 德兰修女都仲系停留咗喺真， 咪就系话咯，因为德兰修女系人都以为佢会快啲噶嘛，系啦，反而 想快都快唔到。 唔系嗱，呢个就系奇怪啦，因为点解咧？亦都系关今次事嘅。好啦，点解突然间要超光速俾 JP2 咧？嗱，纵然我都想，纵然大众都想吓，但系。你超光速，你某個程度上你有少少寓意嘅喎，我覺得係咪先？即包括你係咪想整合全世界嘅天主教徒，或者整合全世界嘅民眾，有一種嘅凝聚力咧？嚇、呢個因為你封聖係一個好大嘅凝聚力嚟噶嘛，係嘛？定係你當中有啲預言上嘅嘢你要 fulfill 咧？嚇、呢個我哋都有嚇、聯想噶嘛，係嘛？好啦，我聽過你嘅解釋先，做乜要超光速九年封聖咧？其实因为你是可以不是那么快的嘛。 应该不可以那么快的。 是 的。应该讲。以往教会呢对于封圣人呢很谨慎的。当然现在都是很谨慎。但是谨慎的程度以前是怎样呢是当那个人死了之后不知道五年定好像五年才可以去。 开个 file, 启动的嘛。 是的启动。第一呢 John Paul II,在任的时候、打破了这个条例、为哪个呢德兰修女。 但他未封圣的嘛。 即 是启动开始了。 启动了就是、不用等这个五年了、立即去处理。当 John Paul II 死了之后呢、本督十六世依据这个条件同样地继续不需要等这个五年、就立即去追查。而 John Paul II 你是追查的意思是追查 不需要等五年才开启这个即调查档案。 程序 啦。这个是人为啦已经是人为快的啦。第二个人为呢就是需要奇迹嘛。John Paul II 事实上的奇迹呢是很快有。 奇迹呢如果照所谓后期官方的说法呢就要两个被证实的奇迹才可以成立还要被梵蒂冈 prove 到两个神迹是承认了、才可以进入封圣程序的嘛。 不是错了。 是怎样呢 封圣有好像我没记错过应该是四或者五数回就知道了。 一开始陈云海死咗啦、 嗯， 好啦，要调查陈云海可以拆封做圣人档案开始， 嗯， 我认为佢真系好人嚟嘅， 嗯 啊，跟住开翻第一个阶层叫做天主嘅宗仆，天主的宗仆陈云海，咁啊开始就会印圣相，印一啲相祈祷经文，大家快啲去念啦，希望陈云海帮你有呢个圣迹，咁如果佢当佢有 神迹出现啦， 神迹出现啦。嗯，就会去到真福噶啦，已经。咁喺真福之前，其实仲有一个嘅，就叫做可敬者。系咩咧？就系喺调查你成为天主的宗仆之后，继续 keep going， 系咪向住成圣嘅道路？你嘅生平有冇 做过坏事？ 系啦，嗰啲嘢。咁如果再过呢关咧，就成为咗可敬者。可敬者之后咧，就等奇迹啦。当有第一个奇迹，第一个奇迹啊，佢立即可以成为真福。当有第二个奇迹发生，肯定医学报告讲晒噶啦，清楚嘅，立即就 系 圣人啦。 系啦，嗱，如果 JPT 呢个个案里边咧，咁啊，算叫做有两个神迹出现咗啦，一个神迹就系话个肿瘤突然间消失咗啦，有一个神迹就系话个修女帕金逊症见到JPT 喺电视出现定系边度我唔记得咗，就之后佢突然间想写佢个名，突然间就发现所有嘢都运作正常，可以写到名，所有成之后咧就发觉帕金逊冇事啦咁样。OK， 我都觉得嗱，呢两个都可以叫做一个神迹啦，但系纵然有神迹出现了，但是都比正常的程序快得好紧要的嘛，即是说你背后呢 是人为的， 是一个人为，但是背后的动机是其实挺奇怪的， 人为配合了整件事推快了，是不是都封盛的了，我都知道，但是是人为 局行了， 是的，人为局行了。 好了，那到第二个个案呢， 我不想用局行了，快了， 我用谷行咗啦，你未必一定认同我噶，系咪？我作为一个 outsider， 我讲嘢可以肆无忌惮啲噶，系咪？只要耶稣宽恕咪得咯。 John Paul 都今晚嚟，一呕嚟嘅。 好啦，咁之后咧，但系同样 一路呕嘅时候 ，Don't be afraid，Don't be afraid，Don't be afraid，What？ 好啦，咁到第二个人去即系第二个同时期封圣嘅教宗就系约望 23 啊嘛，好啦。嗱，呢個就係其中另外覺得有 amazing 嘅啦。嗱，23咧個程序就長好多，但係如果要照你頭先講嗰所謂嘅五個步驟，我心目中嗰兩個步驟，即係宣福、真福、兩真福兩神蹟聖人等等，咁即係我視為兩步驟，你視為五步驟嘅時候咧，咁但係最離奇嘅就係呢一次，亦都天主教承認噶嘛，就係話佢只係出現過一個神蹟。係嗱。大部分人冇留意到呢單嘢噶嚇，甚至天主教大部分人都冇留意到呢單嘢。 有講過啊，之前都新聞有講，不過即係 唔係個 focus 大家唔覺得係咩咯？ 係咯，嗱，對於我嚟講咧，研究宗教、研究儀式、研究封聖、研究靈異嘅人嚟講，可能我同你嘅感覺就會大啲嘅。喂，咁你明唔明喺我嘅分水嶺就係二次大戰之後，天主教嘅形式或者係我應該再咁樣講唔啱，喺繁義之後。咁、那個封聖儀式明明 set up 咗係咁樣嘅時候，咁點解可以約望23喺得一個神蹟嘅時候係繞過即超越啦嚇，我叫做超越真福成為封聖咧？ 唔係佢係真福， 我明啊， 佢有一個奇蹟成為真福嘅， 係啊，但冇第二個奇 2000年 John Paul II 封佢嘅， 咁冇第二個神蹟啊嘛， 係啦 嚇，咁即係話咧係方制， 係 用權力 係。 豁免咗， 用宗座嘅權威嚇， 豁免咗第二個神蹟， 係 而令佢封聖嘅， 係 嚇。咁你唔覺得成件事有奇怪之處咩？ 你睇下方濟各就係耶穌基督嘅代表，你睇下 點咧？你可唔可以正常嘅解釋俾我聽咧？如果跟正嗰五個程序，佢唔不能封聖㗎。 跟程序就當然唔得啦。 係咯。 咁但係方濟各佢自己嗰陣時都解釋㗎嘛，佢自己都有解釋嘅，因為約望23咧。他最大的功勞呢、就是開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是他召開的，是這個教宗召開的，那這個功勞、令到整個教會現在50年剛剛50周年了，現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能夠推行這麼久，還有令到教會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他其中、被人形容為就是、約望23召開這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那個、感覺就是在整個天主教會裡面這個不透風的教會裏面開了一個小窗， 让新鲜的空气流咗入嚟呢个天主教会。 如果你讲到呢个 point 咧，你继续讲。 咁佢就话呢一个咧，正正就系一个伟大嘅奇迹啦。 因为咧，如果你讲到呢个 point 咧，我就掀开咧，你嗰日你哋教会派嗰份嘢嘅时候咧，有一句说话曾经圣约望，我而家要加个圣字啦。 点学波兰人啊？ 系啦，圣约望23，佢讲一句说话咧，我系觉得好正嘅。呢句说话系 有意思啊！ 有意思，有种。我告诉你啊。他说我要打开教会的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人民。 嗯、 第二句才最是关键。他说也让人民看见我们。哇、嗯、即是说他潜台词，即是说什么呢？你的教会以前是封闭的。你望出边啲人同外边脱轨，外边啲人又望唔到你，以为你哋神秘懒神秘。好啦，我将个窗打开，两边都互望。哇！呢、这个虽然是一个简单的言语，但系好比所罗门的暴风。我话俾你听，呢、 哎、 句说话，你简直就系将成个教会颠覆啦！坦白讲， 系啊，真系 吓，你简单用门窗去讲，其实你实实际是颠覆。我话俾你听，即系如果保守的年代，我谂佢都会俾人烧噶啦。但系好庆幸佢系 保守年代当中嘅皇帝。 佢唔系保守年代啊，佢二次大战之后唔保守噶啦。 唔系为教会。他做教宗的年代还是保守的， 我明白，但如果 compare 到中世纪他就不这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好了，所以刚才你说这个 point 我又明白好了，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会违背了一个封圣程序呢？好了、嗯、但是呢我又要跟你讨论一下另一个想法，就是说但是呢想深一层呢、 嗯、 又不能怪的，为什么呢、嗯啊、问题就是这样了，因为如果你看回二次大战之前过去的，我不叫做2000年，我叫做1500年、 嗯、 一些過去，因為而家如果以傳統計，我哋不能計東正教，因為東正教封聖嘅情況更加多啦嚇、嗯。我哋只 claim Catholic、 嗯、天主教 會裏邊被封聖嘅人都超過10000個啦。 係 嚇、啊，我冇理解錯誤啊，係嘛、嗯？我諗我啲知識都同 大佬 John Paul II 都1500個啊， 咁多咁、啊、但係已經超過10000。 Sorry， 400多啫。 係你唔好亂講嘢啊。咁啊，總之成個教會喺過去嗰1700年裏邊咧，就有成10000個人被封聖。咁但係所謂頭先你講嗰個程序咧，其實某個程度上都係依照二次大戰之後嘅制定嘅程序出嚟噶嘛， 係修訂嘅， 修訂噶嘛。因為以前曾經有啲封聖嘅人士咧，其實咧甚至冇發生過奇蹟都可以被封聖，係因為純粹他的信德與行為，足以令到當時嘅教會同埋人民視他為聖人，所以教廷都願意用 official 嘅架構去封佢聖。我有冇？影係錯誤啊！ 絕對冇， 係嘛？好啦，所以我又諗喎，咁即係話，其實講真，有冇神蹟都唔係個關鍵嚟嘅。有個神蹟只不過係強化嗰種情況，唔好立亂封城， 同埋嗰種肯定咁解嘅啫。其實 或者係加強信眾嘅心理嘅信德嘅啫嚇。咁、變咗咧，我又諗，如果推翻到咁樣睇嘅話咧，咁如果方濟各若運用權力去。 修改咗 啊，或者叫達至聖約望23被封聖，佢得一個神蹟，咁都冇問題啦嚇、嗯。不過之後如果係咁嘅話咧，嗱我推翻再推翻啊，我3年推啊。如果又用呢個角度去睇嘅話， 食糊噶啦3年。 咁如果係嘅話，點解唔即時封埋 Teresa 咧？ 即係德蘭修女你 先。係啊。 两样好唔同嘅嘢嚟喎。 点解咧？嗱，我就好唔锯啦。德兰修女，我偶像， 有偶像啊， 好多敌人同好多偶像嘅，人生唔好咁闷啊嘛。 我当然我唔知点解啊。不过咧， 以你嘅角度，你点样去分析呢件事咧？ 我初咧，睇方济各上场嘅时候咧。嗯，我第一句咧，我嗰時仲同阿羅神父喺電話度傾緊啊，即係凌晨好似2:00幾3:00出嚟噶嘛，香港時間。咁然之後， 我記得我喺台灣。 嗱，跟住我話， 我仲 WhatsApp 你添，我話你都離譜嘅，都唔喺個，我話你都唔睇住直播，我喺台灣睇住直播啊， 有睇直播啊， 你屋企睇嘛？咁我咪叫你喺教堂睇啊嘛！ 黐線嘅真係，夜媽媽 唔會神， 你鬼知道幾時選中啊？真係啊！ 咁啊係， 真係咁啊！他一出嚟个样咧，呆若木鸡。 嗯， 咁我就哎呀，大镬啦！点解会选咗个咁教宗嘅？喂，跟住当日嗰个 演說演講，就已經打倒咗我講嘅呢一番嘅我， 因為佢已經係破格緊啦。 係啦， 我唔記得佢邊樣嘢唔擺上身啦，我唔記得咗啦。 嗰件紅色嗰個短袍，即係 著啊嘛，係 啦 係 啦，即係好簡單咁樣。咁同埋係好 humble 地，我而家請你哋為我祈禱啊，我需要嘅就係你哋都幫我祈禱啊 ，kick rock 嗰啲啊。咁但係後來咧。我就話：哎呀，呢個教宗好唔同啊！我嗰時咁樣形容，我話：哇，好似 John Paul II 咁親民啊！因為在我所認識嘅教宗咧，其實就得 John Paul II 同埋 本督啦， 冇啦嚇。 咁我炒咗少少先啦，我費事咧，你唔認啦。咁你兩個教宗都見過噶嘛？ 邊兩個啊 ？John Paul II 同埋本督啦嚇。咁我又好明白點解你咁唔中意本督嘅。 我又唔係唔中意。 佢一手推開你喎。 继续，唔好嘈啊！打乱我啲思绪啊！ 人退咗休啦，还地讲啦，吓佢梵蒂鸡，佢梵蒂鸡，梵蒂鸡，对唔住，佢梵蒂冈一手推开你嗰下，我都戥你唔抵喎。 听埋先， 佢虽然同佢打招呼，但系佢一手拱开你嗰下，我真系觉得戥你肉痛啊！ 佢系全心啊，天主保佑咁啊！跟住咧，咁啊，后来咧，好多人咧开始讲啊， 即系我啲僆仔都唔信你见过两个教宗添啊，大佬。 跟住咧，好多人 嚟紧仲要见第三个，你话你巴唔巴闭啊？ 唔系啊，跟住嗰啲前辈神父啊，同我讲，佢哋话：哎呀，呢个方济各好似约望廿三， 原因 系佢嘅行为直头好似约望廿三嘅倒模。 但系识得约望廿三嘅人都一定系死咗或者老人家噶 啦。老人家未死， 当日见过嘅， 同佢服务紧嘅人仲喺度。 哦。 咁而家好多人都話，特別喺即係呢台風聖嚟曬，個個都係話根本方濟各做嘅嘢就係當年約望廿三一模一樣嘅，係約望廿三開始，佢係第一個教宗喺入羅馬市嘅監獄醫院探訪囚犯、傷殘人同埋病人，跟住主動落去接觸一啲嚴重傷殘同小朋友，跟住仲有偷走出梵蒂岡。三次成功地冇被警察捉到，跟住走去啲湖边啊， 你讲方济各 唔系约望廿三， 约望廿三。 但系你谂下，佢嗰个年代系五十年前，咁佢未开梵蒂冈第二次， 佢1958年做教宗，1963年死，但系佢之前已经喺梵蒂冈服务， 系，但唔系， 系 佢做大使是保加利亚大使， 我知道 他临做教宗之前，他是在威尼斯做宗主教的， 是，但是他后期是在梵蒂冈服务的嘛， 不是，最后期就是威尼斯宗主教 了， 他订机票的时候还跟我秘书说，嗱嗱声跟我订埋回程机票，我赶住回来，我很不喜欢梵蒂冈，点不知就是回不到去了， 就算了， 是的， 好了，听到阿祖讲这些东西是不是很厉害，我明明问他呢，德兰修为什么没办法在即时封城， 好了， 他之前就答了我， 其实 约望23的封城， 我为什么要讲，我为什么要讲出这个前提呢， 就是你觉得那个德兰修女那个 Colly 未够约望23那么厉害，所以未能豁免，是不是这样， 那一个字而已， 什么呢， 不是 Colly， 是对方济各的吸引度，方济各好明显好尊崇约望廿三， 咁 非常推崇。 但一般民众好尊崇德兰修女。 咁但系佢一般民众唔系可以决定封圣事宜噶嘛？而家系方济各用佢嘅权力特许咗约望廿三。 好嗱，我都唔能够排除呢个可能性或者说服。好啦，既然你讲到头先用一个约望廿三嘅故事去讲咧。我後來咧都覺得我都要了解多啲約望廿三，於是乎咧我都 study。 你要唔要嗰只碟啊？我俾你一俾。 遲啲啦，我冇時間睇住嚇。但係咧，我都 study 咗就從咧即係喺你哋嘅。 哇！呢本都有。 呢本嘢咧就擺咗我書架好多年㗎啦。 哇！ 呢本嘢咧台灣出嘅。 歷代教宗簡史。哇！呢本嘢你知唔知係天主教所有修院嘅中文修院？全部都一定要有，一定要有。 我的書架都有。呢本書就是中華民國72年，即係1983年出的，咁呢本書當然有啲譯名咧，就同我哋講，即係香港嘅譯名有啲唔同。但係當然啦，呢本全部講曬天主教歷代嘅，周寶錄先生寫的歷代宗教簡史。 點可能我冇咧？ 魏教宗都有講埋嘅喎。 嚇、 啊！魏教宗都有講。係 啊，我見到啲、啊啊，但係有啲佢唔係長談啦。但係於是乎我就掀去即係呢個《 任望 廿三》睇啦。咁有啲嘢咧，佢講完我都覺得啊，我冇理解清楚喎。以前即係我因為嗱、啊，你因為實在佢離我太遠啦嘛。係 唔識呢個人。 唔識呢個人，但係當然就係提人都知道就係佢，因為佢推動繁義。咁當然推動繁義咧，你就有一個好大嘅冧心。嗰、那個冧心就係你成個改革嚟噶嘛。因為如果冇繁義，冇原則上我大膽啲咁講啊，作為個 outsider， 冇繁義。就冇現代化繁體誒， 冇今日嘅教會， 冇冇現代化天主教噶啦，冇現代化嘅天主教，即係咩咧？即係包括你會去到教堂，仲講緊拉丁文，啲人唔知道你講乜啦， 只會望到個神父嘅背脊啦。係 啦，之後仲要咧係佢講到咧用拉丁文係唔會用當地語言啦， 係冇講到噶嗰陣時，所以以前叫咩啊？望尼撒咯。 OK， 唔係之後仲要所有你哋係唔知道當地人係唔知佢噏乜啦嚇，因為絕大部分人唔會識拉丁文噶嘛嚇，唱嗰啲係古老歌書 拉丁歌啦。 啊，之後咧就唔會有所謂正式喺落社區嘅復傳啦等。所有嘢啦，咁變咗所有都係佢提出嘅繁義改革嘅嚇，咁所以佢嘅重要性係好大嘅。 頭先你講嘅當然係禮儀一部分， 嗯、 有 四大方面嘅、 嗯， 即係教會內部啦，禮儀啦，對社會嗰、那個先知嘅責任，呢、這個係好大呢、這個叫社會。 咩叫做對社會嘅先知責任咧？ 即係話你如果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你經過祈禱，你應該會見到呢件事情嘅利弊， 嗯、 你要喺呢件事情嘅利弊未發生之前出聲。 哦，咁呢個都係聖經講嘅嘢嚟啫。 咁啊，咁呢本叫而家即係喺繁衍之後就出咗一個叫做社會憤怒，好、 哦、 出名嘅。 咁、哦、但係你呢個 term 只不過係佢運用翻聖經裏邊原有嘅信念， 當然 嗰、那個信念不嬲係喺度。不過啲基督徒唔理嚇、啊，即係例如我講嘅例子俾你聽，耶穌講到明噶嘛，你見到弟兄犯罪你唔講，個罪就歸於你啦、 嗯， 一樣啫嘛，係嘛？所以我你唔好怪我時鬧你啊。 继续讲《任梦廿三》啊！ 唔想我个 好特别《任梦廿三》啊！ 唔想嗰个罪归于我啊！你明唔明啊？好啦，咁咧，于是乎咧，咁我就再睇入边嘅时候咧，我发觉有几样嘢咧，我系从来都唔知系《任梦廿三》做嘅吓，即系包括咩咧？原来有一条修例咧，就讲到我唔知道其实。 我以为你讲话有一条修女咁样。 有条修，有条修例啊！嗰条修例我唔记得当时佢摆喺边个范畴啦，就系话系其实系斥责犹太人。去當年釘死耶穌嗰個嘅我唔記得叫經文定説土文定乜鬼嘢啦，就佢去 delete 咗嘅喎，原來， 哦， 即係原來佢係我都唔知喎，即係佢去 delete 就話佢呢，佢話呢樣嘢其實係唔公平嘅，即係冒犯猶太人嚇。咁我心諗，咦？如果你講緊1958年去到1963年嘅時候，有一個咁大嘅決心咧，其實好難嘅。之後咧。再睇翻之前嘅， 唔俾你講啊！ 好驚啊！啲痰好驚啊！好啦，再講翻之前嘅一啲故事咧，我更加唔知道嘅，包括咩咧？包括頭先你咪講到佢曾經有段時間做大使噶嘛，就 是、 代表香港去唔同嘅地方做大使。咁、原來係佢咧， 哇！做好多嘢， 一手策劃保加利亞同梵蒂岡結交嘅。呢個係我完全唔知嘅，即係話佢做大使係一回事啦，係嘛？原來佢促成。保加利亚同梵蒂岡建交喎， 唔係你要再 study 咧，係因為嗰陣時仲有一個政治事件係救咗一班人嘅。 你講緊救猶太人嗰單嘢？ 救咗一班猶太人， 即係喺土耳其啊嘛，佢喺土耳其做大使嘅時候， 威到不得了， 救咗好多猶太人啦嚇，呢、這個都明白。好啦，即係仲要原來佢喺呢本你哋嗰本中途 歷代 教宗歷簡史裏邊講到咧，原來佢曾經，所以我話點解頭先我話你話佢梵蒂岡冇做，佢喺梵蒂岡做過嘢喎，佢話 有，不過唔係最後期。 喺二次大戰嘅時候，佢梵蒂岡唔知幫邊個主教定我唔知 exactly 佢幫邊個做緊嘢咧，佢話當時係佢。抽出一班神職人員，同納粹黨有關嘅，佢驅逐佢哋走 嘅。哦，呢、這個我 完全唔知喎、啊。好啦，如果你睇埋咁多呢啲咁，即係以而家嘅角度嚟睇，都覺得係勁喎， 激進啦、啊， 激進、 啊，陳日軍嚟啦呢啲。 喂，你好明顯你話嗱，你喺梵蒂岡咁大架構，你當中你發現有一部分人原來同納粹黨掛鈎，你要用一個。長頭草或者用一個手段式，可能你唔會講，你唔會公開，或者尤其是嗰個年代納粹黨已經差唔多佔領緊成個歐洲嘅時候，佢仲同意大利嘅墨索里尼係同盟咁滯嘅時候，咁、你竟然夠膽？我諗佢當時應該係排從萬難㗎啦，抽出嗰班同納粹黨有關嘅神職人員，第二屆佢離開梵蒂岡或者第二屆佢離開教會，哇！你唔俾人暗殺啊？ 你明唔明啊？咁但系原来哇，原来若望廿三做咁多呢啲嘢 嘅， 系 有力嘅嘢， 有力嘅嘢嘅。好啦，之后再倒翻转头吓，嗱，头先就系你大家听到呢啲背景少少嘅时候咧，到如果我再楞翻去 JP Two， 今日同期同佢一齐封城，咁就好吊诡啦。点解？ 系 我讲个故事啦。1981年发生乜事？大家记得嘛？ 嗯，刺杀啦， 冇错啦。 刺殺 John Paul II 啦， 一個土耳其裔嘅行兇者，攞住把槍喺梵蒂岡 百多樂廣場， 百多樂廣場一佢唔止開一槍嘅，開槍就射到 JP Two， 之後奇蹟地，因為以佢嘅説法，子彈已轉彎， 聖母幫佢轉咗方位， 聖母將佢轉咗方位，嗰粒子彈我見過嘅，我喺梵蒂岡，啊唔係，我喺花地瑪。嗰、那個教堂裏邊嗰個聖母嗰個皇冠上面嗰粒子彈睇到嘅，我睇到嘅。 我未去過法利馬。 哎呀，你想話真係你唔可以咁唔好，你唔可以咁唔虔誠。 我逐步去緊㗎啦， 我去曬啦喎。 哎呀， 啊， 你請我去咯。 耶路撒冷都未去，真係抵打。 六月去，六月。 攞 pad 要打到開花，話俾你聽你。真係好彩，我冇做神父咋，真係下下勾你啊。 點啊？跟住咧，子彈 係啦。咁於是乎咧，最離奇的就是拉咗嗰個土耳其嘅犯，係咪？但係 JP2 因為佢用個大愛寬恕咗嗰位槍手行兇者， 做咗朋友添， 仲要去到監獄探埋佢，親自同佢講我寬恕咗你。但係呢樣嘢好重要㗎，因為點解？因為聖經講到明㗎，你門其實當時係耶穌同門徒講，縱然，但係當然教宗嘅地位等同耶穌嘅門徒啦。耶穌同門徒講埋嘅，你寬恕邊個？天國就寬恕邊個，你唔寬恕邊個，嗰個罪就喺邊個度噶啦。咁 JP2 用佢嘅 power， 用佢嘅身份，佢直接去到監獄，直接同佢講我寬恕你。即係等同耶穌喺十字架寬恕隔離個犯一樣啫嘛。坦白講，真係好勁嘅呢下。好啦，之後過咗幾年，我諗你都知啦嚇，邊個指使呢個土耳其人去殺人嘅？就係保加利亞嘅情報局，因為佢驚佢對共產黨不利，所以先懟冧 JP2。好啦，你再睇翻約望廿三，佢就一手促成保加利亞同梵蒂岡結交，之後佢做保加利亞大使，佢去。點解佢要咁做？係因為佢有個前設嘅，因為佢要保住喺所有鐵幕國家裏邊嘅天主教徒，所以佢同蘇聯當時要建立一個好嘅關係，要保住天主教徒喺蘇聯嘅身份同埋地位。所以點解蘇聯後來係離奇地一個共產黨國家，可以同梵蒂岡有個咁密切嘅關係？因為 呢個約望 廿三嘅功勞嚟嘅喎嚇，所以。約望廿三，即係對唔住啦，當年冇同中共去建立一個好好嘅交往，所以導致今日搞成咁嘅天地，冇辦法。 時間有限啊，佢 時間有限， 真係時間有限。 咁你但係嗰個故事就好千絲萬縷地迷離咯，即係話下一個當時曾經同保加利亞促成關係，仲組埋保加利亞嘅大使嘅人，後來仲要係喺土耳其扣咗一班猶太人，之後過咗幾十年後 ，JP2 係俾一個保加利亞情報局指使一個土耳其人喺聖伯多祿大教堂射唔死，之後 射粒曉轉彎嘅子彈， 之後個功勞係。俾咗聖母，之後個歸功仲要係俾翻花地瑪預言嘅第三個預言，佢 claim 喺2000年嘅時候，佢話呢個就係我第三個花地瑪預言啊！你唔令到我哋呢啲預言嘅陰謀論者覺得你將呢兩個豐盛嘅教宗一齊擺喺度， 突然間好似解封咗啲嘢咁樣， 咪直情係成個謎團喎、啊！喂，成個謎團係你之後我就所以點解我嗰日企喺嗰個儀式彌撒度一路睇，哇！在我眼中是一片片靈異事件、預言事件，跟一般你們在場的天主教徒想的不太同，就是說，喂，你現在將一個花地瑪的終極預言放在一個雙風性的行為上面，有一個極大的 hidden message， 還要是怎樣？還要是，如果你想想，那個故事未完的嘛，是吧？那個極大的 message 就是說，因為花地瑪如果我跟你講過很多次啦，如果不是官方版本，是 hidden 的版本裏面， 大家都不認為這個是， 是但是天主教不認為那個 是但是坊間流傳了三十幾年都說是，就是第三個 secret 的花地瑪預言，就是說在兩個聖人、一個教宗，或者甚至有另一個 version， 就是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之後、就會有一班人從、對不起，有一班 嘢從天而降，就係 in the name of God。之後落到嚟嘅時候，教廷就瓦解，世界就新局面。好啦，而家仲唔恐怖啊？好啦，你一次過喺梵蒂岡兩個聖人、兩個教宗一齊封聖，在場仲有你兩個未死嘅教宗，之後仲要方濟各，仲要喺你哋嘅天主教議員裏邊嘅馬拉茨聖馬拉茨嗰個議員裏邊，佢係 the last one。你而家直情係想話俾我聽，你嗰個星期日嗰日 嗰張 poster 印唔曬嘅， 係咪？即係4月23日，係話俾我聽係解密整個花地瑪預言第三個 secret 喎。而家你明唔明啊？嗰個 picture 係大到，即係當然，如果你普通你唔了解成個背景咧，你會覺得冇乜嘢 嘅。如果冇睇到《約望23》嘅工作咧， 你呢兩個人都係啦，甚至你唔了解咩花地瑪預言嘅話咧，所有嘢嘅話咧，你咪通過一個封聖儀式啦，係嘛？當你成個 picture 睇曬嘅時候咧， 哇！ 呢、这个系讲咩？呢个直情系1917年，由 Lucia 三个人喺花地玛见到神迹，之后后来所出现嘅一切系讲紧4月27日你解谜啊！但系嗱，如果系真嘅话，咁即系话呢件事之后有一班嘢就从天而降， 乌蝇啊有 ！In the name of God， 之后就呢个系 last book， 之后就完咗之后咧。就教廷瓦解，世界新秩序噶咯噃。 我嗰阵时，我记得我曾经都讲过噶，我话即系方济各之后冇教宗有冇咁可能咧？未必冇噶。 你讲过俾我听，我唔知你咪后定咪前啦。因为你话可以改咗个format啊嘛， 系啊， 即系可以冇教宗嗰个角色啊嘛。你话 即系嗱，佢只系做翻罗马主教， 嗯， 即系而家都系罗马主教嚟噶嘛。但系就取消教宗啦，取消教宗，咁大家咧就唔需要有教宗呢个名衔，咁但系就仍然有罗马主教，大家要翻去罗马，因为罗马主教就系伯多之长，就系咁样，但系就唔需要耶稣代表咁解。 其实都唔系冇可能嘅，因为圣经里边讲个运作都可以冇教宗噶嘛， 系啊， 当年嗰个锁匙吓，天国的锁匙吓，教会的锁匙。只是俾咗 阿伯多禄， 阿伯多禄啫嘛，系嘛，冇话可以传承噶。 所以而家教宗只不过系继承伯多禄个位嘅啫嘛。 嗰个继承仲要唔系继承个锁匙啊？记住啊，千祈唔好误会啊！锁匙只有一人，甚至如果用神超级神学去讲，个锁匙可能都唔属于伯多禄噶，锁匙系属于耶稣噶吓。 佢只不过系中途长咁解。 系啦，所以大家都好多人误会，以为系交锁匙，对唔住啊！有啲天主教徒同我咁讲噶。 唔系，所以个礼仪冇锁匙出现嘅。OK。 唔系，有啲天主教徒唔系好明噶。 交匙？ 以为大家系交咗几啊？ 交 咗2000年之后，交咗俾而家嗰度，大佬唔关事噶。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职责上嘅交接啫。 绝对系。不过我再想提多点咧，系即系因为准备呢个礼仪嘅时候咧。我先至慢慢再認識多少啲嘢嘛。 你有份準備嘅咩？ 有。 咁巴閉㗎你？ 有，扯咁準備啫嘛，有幾巴閉？黐線。 繼續講先啦。 我發覺呢個《約望23》咧，真係勁嘅，在邊度咧？佢做咗教宗，好短時間，就決定要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而有一樣嘢你未 study 嘅。 邊樣？ 你會中意嘅。 邊樣？ 就係嗰次嘅枢密會議啦。 咁你 选举《约望23》嘅枢密会议？ 唔系啊，咁会议点啫？ 因为大家 佢好似有讲嘅，不过我焦点冇摆落去咯。 因为大家点解会选《约望23》咧？贪佢乜嘢咧？ 贪佢咩？ 够老，玩一两年就收档，系个个都讲到明噶啦。 即系觉得佢系过度嘅， 完全过度，仲要系冇权力嘅。因为《约望23》喺威尼斯做主教嘅时候，一段平和日子冇即系 冇事发生， 唔抢功嘅。咁大家就覺得，唉，意大利 冇殺傷力啦， 係啦。殊不知一年，好似唔知一年定冇耐咋，突然間話要開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係大家阻止都阻止唔到啊！ 哎呀，點解香港唔係咁咧？嗬，香港我哋見到嗰個咧，林鄭姐噶，我以為佢上台，如果一嚟個大刀， 仲有幾個月退休， 大刀闊斧咁啊，諗你大家又喺好高民望啦，係嘛？點知又唔係？ 仲有幾個月夠鐘噶咯？ 係嘛？佢退嘅啦咩？ 即按教廷規定，75歲就要退，除非即教宗再另外。 同埋好似呢次嘅會議裏邊，呢次嘅我唔係叫會議啊，呢次嘅宣聖謝恩尼撒裏邊咧，你好似觀察到啲嘢喎。 我讲唔讲得噶？ 观察咩啊？ 你唔讲得噶？ 观察 呢啲咪咪后嘅嘢唔讲得噶，原来。哎呀，你做咩咁衰啫？唔系讲翻法蒂玛先。 系。 咁于是乎咧，我就喺度猜度紧啦。喂，如果呢个系一个终极版，即系强烈暗示喺我眼中嘅明示添啦，一个揭开法蒂玛底牌嘅事，即系话呢次封圣就系讲紧完成第三个花地馬預言嘅咯噃，好啦，咁於是乎咧，我又再抄翻一本書啦。呢本書咧，又唔知買咗幾多年咧。其實咧，我又未睇曬，不過有時諗下啦，有時諗下，因為啲 information 有時重複嘅。咁呢本書就叫做咩咧？就叫 Heavenly Lights 啦嚇。咁就係當然係當然又係將花地馬預言、花地馬嘅事件楞落去同 UFO 有關啦。咁啊，成本書都係講好多，因為佢好詳細嘅講當時嗰三個細路啦，同埋之後好多個民眾啦，或者好多嘅當時記錄啦，點樣形容佢哋目擊嘅嘢，對比係咪 UFO 咧咁樣。咁當中咧，我就因為睇翻，因為其實呢啲好多嘢重複啦。咁睇翻咧，當中咧就係1917年10月13日。嗰日嘅所謂大型嘅神蹟事件， 嗰個太陽嚇、 叫 Dancing Sun 啦，即係 跳躍的太陽 嚇。咁顯示 舞動的太陽， 或者叫顯示當時可以話近世紀最大嘅一個神蹟啦，甚至梵蒂岡承認嘅一個神蹟啦。咁亦都令到花地馬事件性轟動，之後牽涉到後來好多預言嘅嘢啦。嗱，翻轉頭就講下啦。我再睇多一次當時有啲嘅形容，同埋再睇翻呢一次嘅事件。我突然間有啲好新嘅體會， 唔係嘛？ 係啊，真係我從來冇咁諗過嘅，個角度都冇咁諗過嘅，即係呢、這個一定唔會係咁照啦，好驚啊！佢、真係好驚噶，你唔好試下我啦，我唔想做神父噶，到時我搞細路點算啊？ 慈善食屎啦你！ 喂，第八首啊 ，I will take you there。 哇！今次嗰啲美國嗰啲民歌啊 ，gospel music，、所以唔係話香港都可以學下啦。 香港人冇呢種音樂底啊嘛。 唔係啊，我嗰日個儀式，我要讚下你哋後邊嗰隊 band， 嗰隊 choir， 嗰隊風琴組。 風琴組 嗰隊叫咩？ 咪一個琴師咯。 唔係嗰隊 choir 都正到 超。郊區聖樂團咯。 嗰隊係我咁多年，我以前好似未聽過佢哋喎。真的很正喎、啊，嗰晚 咁緊要， 你可能早走啊！你知唔知好多人係完咗一路，佢唔係就住啲， 佢再唱 係啊， 唔嘥啊嘛！ 點解後來所有人喺對住佢拍手㗎？全場向住佢拍手，我包括我 咁緊要， 係啊！With the cosmic family. Yeah, you could, my mom has had it, they said, gee.